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4回，头一回交代的这么迅速，谢之方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，转身看向谢之真，有心再来一回。谢之真却面露倦色，低声道：“ 阿汤，我想去洗洗。” 谢之方天人交战半晌，艰难地从床上爬起，赤着脚就往浴房走。 我去帮姐姐放水，姐姐等我。 往汉白玉雕砌的汤池里放满热水，他从浴房里钻出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谢之真道：“ 姐姐，放好了，我抱你进去。” 谢之真连忙站起身，红着脸推拒：“ 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，你先睡吧。” 谢之方愣了愣，心里有些难过，瞧见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动作有些不自然，心里又觉得欢喜。谢之真颇觉羞耻，挪着小步走进浴室，将弟弟关在门外。 姐姐。 谢之方委屈巴巴地蹲在门口，爪子一下一下地挠门，额头抵在门框上，不依不饶：“ 你慢慢洗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 顺着台阶一步步走进汤池，温热的水流漫至大腿，意识到新婚之夜的周公之礼终于结束，一切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般可怕，谢之真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直泡了半个时辰，谢之方又在外面抓挠门板，试图推门而入，发现他在里面上了门栓，越发的沮丧，高声叫嚷道：“ 姐姐，你好了没有？泡太久要头晕的。你再不说话，我就直接破门而入了。” 谢之真实在言挨不得，只好擦干身体，换上丫鬟们一早备好的干净中衣，只觉两腿仍然有些酸软，依旧慢慢的挪步出去。谢之方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来到床前，见他躺进里侧，脸面向墙壁，一副要就寝的模样。他也不敢造次，小心翼翼地从后面搂住他。少年人身体热烘烘的，两条结实有力的长腿将他夹在中间，乖觉地替他敷暖冰冷的玉足，时不时难耐地动一动。谢之真本能地觉得危险，扭着身子又往里面躲了躲。 好了好了，姐姐安心睡觉，我不闹你。 谢之方将人捞回怀里，在他的脸上轻啄了两口。 姐姐待我真好，娶了姐姐在家里，我这辈子心满意足，再无所求。 谢之真枕着他的胳膊，轻轻嗯了一声，嘴角微微翘起。这一夜睡得格外安稳，天色渐亮，鸟雀在窗外叽叽喳喳地叫。谢之真睡眼惺忪地转过头，撞见弟弟炯炯有神望着他的眼睛，吓了一跳：“ 阿唐，你几时醒的？” 饶是胳膊被枕得发麻，谢之方依然甘之如饴，闻言傻笑道：“ 我高兴的一宿没睡。”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谢之真柔美的身影，看了整整一夜，心里既觉欢喜，又怕这是一场美好到极致的幻梦，待到天亮时分，便会和以往的无数次一样，烟消云散，消失无踪。谢之真怔了怔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，半晌方才伸出手，轻轻抚了抚他的脸，柔声道：“ 阿汤，我答应过你，便不会食言，你且把心放进肚子里。” 谢之方的眼神先是一亮，紧接着又暗淡下去。 亮的是自己这招快刀斩乱麻果然有用，姐姐的身子给了他，根也彻底扎进将军府，吸了逃跑的心思。暗的是这一切到底是他强取威逼而来的，他欺他方正，仗他心软，利用他一诺千金的性情，看起来大获全胜，可各中的苦涩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。他不甘心地翻身压在他身上，央求道： 姐姐，咱们再来一回吧，我昨夜只尝了个鲜。 谢之真捉住他的手，慢慢地从中衣里抽出来，红着脸道： 晚上成不成？ 谢之方也不好勉强他，只得强忍着点点头，穿上衣裳，扬声唤丫鬟们进来伺候。谢之真由他们服侍着，穿好朱红色的衣裙，挽上妇人的发髻，淡扫峨眉，薄施脂粉，镜子里的美人呈现出另一种雍容华贵来。琵琶自床上捧起沾着血迹的白布，还不及道喜，谢之方便眼疾手快地夺过去塞进衣袖里，打算待会儿和童心姐锁在一处，小心收藏起来。琵琶早从他的行事作风和谢之真的态度里猜出根底，因着自家小姐愿意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对青梅点了点头。二人同桌用过早膳，下仆们鱼贯而入，正式拜见主母。耳听得他们一个个的改了口，恭称夫人，谢之方的嘴角恨不得咧到耳朵根，一个劲儿地盯着谢之真傻笑。谢之真耳根微红，出手却大方，按等级各有赏赐，又命陪嫁过来的丫鬟们朝弟弟见礼。谢之方挥手免了他们下跪，又道： 爷的身家都在你们夫人手里，手里可没半分银子，自去找他讨赏吧。 丫鬟们掩嘴偷笑，果然簇拥着谢之真讨要赏银，个个都另有恩赏不提。将军府里没有长辈，规矩自然松散，谢之方不喜欢下人们前呼后拥，没得耽误了他和姐姐培养感情，随意找了个借口将众人支开，牵着谢之真的手在府中闲逛。 公布你了三处宅院让我挑，我今天这院子虽然不是其中最大的，胜在有一汪热泉，离谢府又近，想着姐姐应当喜欢，这才选了这一处。 他指了指嶙峋假山和曲折的湖水，引着谢之真走进山石间的下隙里，前方端的是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。 姐姐你瞧，这水系园林造的工程不输临安宋家，我使工匠在里面凿了几个山洞，待到酷暑时节，咱们可来洞中避暑玩耍。 谢之真扶着弟弟的手，踏过湖面上椭圆形的石头，有些新奇地往四下打量，见湖里散养着数十条色彩斑斓的锦鲤，个个摇头摆尾，神气活现，心中生出几分喜欢，笑道： 等天气暖和些，咱们来这里钓鱼好不好？ 好，当然好。 谢之方见他展露笑颜，自然是千依百顺。 姐姐若喜欢，我使人再养些虾蟹，这湖边和山上也要多种些花草树木，就挑姐姐喜欢的那几样吧。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和他一道并肩走向湖中心的凉亭。天冷风大，谢之方摸了摸他的手，觉得有些凉，便将身上的狐皮大氅解下披在他肩上，对着平静的湖面深吸一口气，朗声道： 姐姐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咱们自己的家。 谢府陈设虽好，有谢涛在总觉得碍眼，那也不是姐弟俩当家做主的地方，总有许多不便之处。这里则不同了，大到每一处房屋，小到每一株草木，既随他姓周，也随姐姐姓谢，任凭他处置，谁敢说半个不字。因着他这句话，陌生的宅院在谢之真眼里多了一层柔和的光泽。他看向周围的湖光山色，青松修竹，被白狐皮毛围着的俏脸上浮现出憧憬之色，微微点了点头。